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节目时间了，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Radio 774，我是周敏，来先和我们的老师打一个招呼。 Danny, welcome. Hi there. Hello, Bruce. Hello there. How are you doing? Doing really well this morning. Okay, great. Well, 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姓玉，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 page 31，在31页上，请大家翻看一下。他说呢，在第二段的第四行有这样一句话， Americans usually sound the R's in words like bird, herd. Some speakers of British English do not sound the R's in these words. 他问这个 the R's 后面省略了什么，那丹尼老师能不能够也解释一下。 在这里呢，加的 PS则表示是省略前面的单词 sound， 因为 RPS 肯定在这里面指的是 R 这个音，所以呢省略这个单词意味着就可以不必要的和以前面的那个单词进行重复，所以作者在这里呢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其实这个 sound 呢是不是也可以用 pronounce 来替换呢？那么问一下 Bruce 老师， Well, can sound be replaced by the word pronounce? Yes, it could be.、You could say pronounce the R sound. 所以这样呢就可以不重复，同时呢这个 RS 意思就是 R sound. Yes. One could also say sound the consonant R. Consonant as opposed to vowel sound. OK， 好的，那么 Bruce 的解释是就是辅音因素 R 这个音在这里指的是这个啊，它相对当然是元音了，所以 R 在这里呢应该读成 R， 所以指的是一个辅音因素。 看来一句话呢它确实是有多种的说法和译法、大家有什么创新，有什么新的创意都可以告诉我们。好，这个问题呢就给大家回答到这儿。如果大家在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三册以及其他两册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大家可以发送 email 到 bjradio994@yahoo.com.cn， 或者来信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外语广播，邮政编码是100022，或者拨打我的热线电话6515922365159223。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三册的第十课，请大家把教材翻到第117页。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课 The QE2， 这怎么读啊？请丹尼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The Queen Elizabeth II. You could also say the Queen Elizabeth II. 哦，这么多种说法。 And you could also say the QE too. Well, many, many ways.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些生词和片语。 Compare. Compare. Compare. 比较，请大家注意 COM 的前缀表示共同，所以 compare 是一个合成词，放到一起比较。 Jet plane. Jet plane. Jet plane. 喷气飞机，注意 plane 和计划 plan 的发音区别。 Float. Float. Float. 漂浮，飘远了 ,float away. Voyage. Voyage. Voyage. 航行行程有指在水上海上的行程和航行行程，在路上的表达法应该读成 journey， J-O-U-R-N-E-Y。 Staff 工作人员总称。 Bar 酒吧。 Barber's shop 男理发店，对女士开放的理发店和美容店叫 beauty salon or hairdresser。 In addition 此外，类似的表达法还有 furthermore, moreover。 Casino 赌场。 Gymnasium 体育馆健身房场缩写 GYM 读成 gym， 表示专指健身房，在健身房健身叫 work out at the gym。 Smog 烟雾。 Peace 安宁宁静。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刚才Bruce 老师也告诉大家了啊，这个题目应该怎么读 ？The QE2， 或者是 The Queen Elizabeth II， 或者是 The Queen Elizabeth II 都可以。伊丽莎白二世呢，它的全称应该叫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其他国土和领土之女王联邦的元首。伊丽莎白二世呢，生于1926年4月21日，生于伦敦。她是英国温莎王朝第四代君主英王乔治六世的长女，自幼在皇宫内接受教育，主修宪法史和法律。但是她在历史、语言和音乐方面都非常的有造诣，能够流利的讲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用一位女王的名字来命名，其实它是一个 passenger ship。 Yes, a passenger ship. 嗯，看来这个 passenger ship 绝对不是一般的客轮了。 嗯哼，嗯。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篇课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的正确的读法。我们先请 Bruce 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Well, how do you read the name of the passenger ship? The Queen Elizabeth II, usually called the QE2. 好，那么 the Queen Elizabeth II.在这里指的是船的名称，如果指的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话，我们则说 Queen Elizabeth II。 所以请大家注意冠词的使用位置非常重要。本文呢，由于是船的名称，所以呢我们在前面加 THE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指人的话是不可以随便在人的姓名的前面加 THE 的，否则你会把它变成了一个物件啊，或者品牌之类的。那么有一个特例，那就是 The Smith Family 啊，如果加了 THE 后面加了姓又加了 S， 则表示这一家人，指的是一个团队一个团体，所以这是一个例外。 这条船呢是用Queen Elizabeth II 来命名的，看来这条船也不是一般的客轮了。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先请 Bruce 为我们朗诵一下这篇课文。 The Queen Elizabeth II, usually called the QE2, is a large modern passenger ship. There are not many ships like the QE2 now. Most people prefer to travel by air and not by sea. The QE2 is very slow and expensive compared with a modern jet plane. But some people do not like to travel by plane, and the QE2 is different. The ship is really a floating hotel.Almost a small floating town. The 5-day voyage from Southampton, England, to New York is a real holiday. The QE2 can carry 2,000 passengers, and it has a staff of 950 running the ship and looking after the passengers. The ship has 3 restaurants, 8 bars, a ladies' hairdresser's, and a men's barber's shop. In addition, there are 4 swimming pools, 2 cinemas. They show many films for adults, but there are some films for children, too. A casino, 2 libraries, a hospital, a bank, and a gymnasium. There are also some shops. Yes, it is like a small city, but there are no cars, buses, or trucks, and there is no smog. The air is clean, and there is peace and quiet. It's a very luxurious liner. Luxury liner is exactly what it is. Yeah. Mm-hmm.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d liner and ship, passenger ship? A liner is a large boat which has a very definite predefined route, and it's usually used for passengers. And there's a long history. Before there was airplanes, most transatlantic or travel across oceans took place on large passenger boats, and they called them liners because they had very, very regular routes. Line is a route. It's literally a line. Mm-hmm. All right. So the Queen Elizabeth II, usually called the QE2, is a large modern passenger ship. 那么 usually called the QE2, 在这里呢，这个它是插入语啊，是插入语。它的功能就是修饰前面的 the Queen Elizabeth II， 做定语啊，又这么它是一个双重身份。Is a large， 现在呢，它是一个整体的主系表结构 ，be 动词 ，a large modern passenger ship。所以，在这句话当中，我们看到对它的修饰真的是很丰富啊，用了一个过去分词 called the QE2， 然后后面呢又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表语啊 ，a large modern passenger ship。There are not many ships like the QE2 now。那 like 在这里 like the QE2， 我们知道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的是各种各样的修饰方法。 like 在这里是介词， like the QE2 now 则是修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many ships 啊，像这样的船现在并不多。 Most people prefer to travel by air and not by sea. So BruceWhich one would you prefer? Well, I would prefer the luxury of going on the boat. I mean, usually I don't have the time, but it's such a rare thing to do now. Oh, yeah. So, you know, speaking of the passenger ship, I'm thinking about one day we may travel together on this luxury boat. There we go. Let's take a slow boat. Let's take a sailboat. Sailboat. All right. You'll prefer to do something. Yes, prefer to 表示宁愿做某事。那么我们说本文并没有很详细的或者很复杂的写出 prefer to 的表达法到底怎么用，因为 prefer 可以这样解释 prefer A to B。 那么你到底想去做什么呢？是 A 还是 B 呢？肯定是 prefer A， 那就是先做 A， B 呢肯定是被排除掉了。但是在这里呢，就是像这种表达法 prefer to 后面就是我们直接要接的那个选择。那人们通常会选择坐飞机而不是乘船，乘船叫 by sea。 The QE2 is very slow and expensive QE2 这艘船呢是很慢的，而且非常的 expensive， 在这里不是贵那么简单，而是豪华。 An expensive shop 是一家豪华的商店，很体面的商店，所以是这么个意思。Compared with a modern jet plane， 和现在的这喷气式飞机相比啊 ，compare 后面常接的是介词 with， 大家记下来，过去分词又再次做这个，在这里呢又是做状语 compare， 比较而言。那么我们在这一课当中，大家多注意一些分词啊，一些分词以及介宾结构在里所起到的作用。But some people do not like to travel by plane. Like to travel by plane. By plane 这个接宾结构就是一个典型的状语，以什么方式进行旅行。And the QE2 is different. QE2 却与众不同。 Okay, next paragraph. The ship is really a floating hotel, almost a small floating town. The five-day voyage from Southampton, England, to New York is a real holiday. 这里面有一个词 floating hotel, 出现了 ing 的情况。 这 floating 这个词啊，还有后面那个 floating 这两个词，它到底是现代分词还是动名词？可能有的同学学着学着，这两个都是带 ing 形式的，就会乱。One is gerund, the other is present participle。那么区别的方法非常简单，请大家注意啊。那么首先要了解 floating 和它被修饰词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两种。第一种，如果表示逻辑上的主谓关系的话，那就是现代分词。如果 floating 强调是功能，那它就是动名词。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A floating hotel 翻过来 A hotel floats， 一个能漂移的 hotel， 那么是不是逻辑上存在主谓关系呢？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看， floating 就表示它的功能，所以我们想在这里呢，很明显指的是它存在一种主谓关系啊。比如说 a hard working girl， 我们反过来 a girl works hard， 这就是很明显的现代分词。但是 a waiting room， 那它强调的就是功能 function， 所以它就是 gerund 动名词。所以用这个方法来判断我们这个定语啊，它到底什么词性啊，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那接下来又有一个表达 The five-day voyage from Southampton， 这个 five-day 中间有一个小的 hyphen。 Yeah， 那么 five-day 它是一个复合形容词，修饰后面的名词，大家要看到，那么这类的词通常没有复数形式。 five-day 往常我们说 5 days， 那么一个十岁大的男孩A ten-year-old boy 也是不可以加 s 的，所以记住这种复合形容词大家不能在里面加 s。 The QE2 can carry 2,000 passengers and it has a staff of 950 running the ship and looking after the passengers. The ship has 3 restaurants, 8 bars, a ladies' hairdressers and a men's barber's shop. Wow. 丹尼老师，这里面有几个词啊，一个是 carry， 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呢，接下来他就说 it has a staff of 加上这样一个数字，然后 running the ship， you're looking after the passengers， 这里面的关系好像有点乱。 是啊，我们说第一句话 the QE2 can carry 2,000 passengers， passenger 乘客2,000人，那么carry 这个单词呢，它意思太多了，在这里呢是表示可以承载，可以 carry passenger， 那么这是承载的意思。那如果不是这个意思的话，在别的场合它有若干种意思，比如说有一个女士要有一包很重，那你需要帮她拎这个包，你可以用这个词 shall I carry that， 那么表示拎。那类似的还有拽、扛、拉、提、背，全都是 carry 啊这个词可以表达的意思。It has a staff of 950人，950人 of 则表示具体说明啊，表示具体说明。Running the ship， 开这艘船啊 ，running 这个词 ，run 这个词真的是意思太强大了啊！它既可以表示开公司，我们说运转经营一家公司 ，run the company， 也表示在这里表示驾驶。但是它用的是 ing 形式，我们再看下一句。